坚持，只好这样子。爱失去延续的价值，你我体面不成钻石，强弱就细薄之 数的时候听到蔡健雅或者看到她都是会拿着一把心爱的吉他，可是这一张失语者的专辑呢，她却更多的去招惹了陌生的编曲，交出的是一张非常电器风格的新专辑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呢？ OK， 继续来听的是一首经典歌的翻唱，来自于齐秦的张三的歌，这是他10年发行的《美丽境界》专辑当中的歌曲，里面收录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歌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花香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

这是王菲翻唱的《又见炊烟》，很多人也翻唱过。那你可能会说，她应该翻唱的是邓丽君的歌吧？邓丽君也唱了，但这不是邓丽君的原唱，原唱的是一位日本的歌手，叫做石川小百合。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歌，叫做《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》。有没有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就很温暖呢？这是他为电视剧《好想谈恋爱》而唱的片头曲，也是他出道以来首次和台湾华剧合作的歌曲哦。 虽然没能穿上披风，化身超人英雄，虽然你做一呼百诺，万人迷的总统，懵懵懂懂，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，我不孤独，在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。有时晴朗，有时无常，一辈子的天空，穿越同个时空，放下步伐，再不莽撞，闷着头往前冲，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，日子渺小重复，每一个日出都有感触，都是幸福，我愿无助，背着爱的包袱，走得义无反顾，管他谁笑我， 到2015年的上半年，对于古巨基来说，无疑是既特别又丰收的一年。跟他爱情长跑了20年的女友终于结婚了，然后又参加了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，让他的歌唱实力呢再次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和关注。在这样的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口中，对自己的爱人说出“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”，这应该是全世界最温暖动人的话语了吧。OK，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田震的歌《怕黑的女人》。 远远的夜晚是否特别孤单？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？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？曾抬头望天，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，怕黑

接下来是曹芳，非科班出身的他呢，音乐创作是没有办法被归类和定义的，暧昧飘逸，神秘沉静，无拘无束，然后诗意，这些都可以用来形容他，所以他的音乐跟他的人一样自然而且自由自在。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就是曹芳的雨虹。 还有什么理由藏着不肯说，告诉我，说过多到没说过，你看过的书叫你什么， 这首《雨虹》呢是收录在曹芳的全新创作专辑《流浪癖》当中，这应该是他离开了乐坛3年的时间才发行的一张专辑哦。加了这一首歌呢，会让很多的女孩子回到自己的少女时代。你有看这部电影吗？最后一个桥段就是言承旭用道明寺当年的发型突然出现的时候，很多电影院的女孩子都惊呼了，就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看《流星花园》那种如痴如醉的岁月。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也同样会有这种感觉。这是来自于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，也是《流星花园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。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。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，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，

想知道百公里加速3.2秒和3.3秒的区别，欢迎莅临北京奥之旅奥迪展厅，品鉴奥迪 Sport 运动车家族快感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全世界，不断向前，无论成就还是阻碍，上汽大众 SUV 家族途昂、途观 L、 途观思路版和你在一起，越过此刻。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 SUV 专席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孙燕姿的绿光，这是由孙燕姿还有天天都参与作词的一首歌曲，收录在孙燕姿的第3张个人专辑《风筝》当中的歌，可以说当时呢也是刮起了华语乐坛的一阵旋风吧。接下来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哦，这是来自于李亚明的歌曲，叫做《放轻松》。而在这首歌当中可以看到14岁的范晓萱很可爱的表演，是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。好啦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，就这样，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我很迷惑，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？

就回到我身旁。刺痛胸膛，相思的痛， 相思痛， 让你静静陪在我身旁。